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之际，关于反帝自主与团结声援的国际主体思想讨论会9月8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讨论会由国际主体思想研究所主办，由国际主体思想研究所副理事长哈里什·古布塔、外国和各地区主体思想研究组织代表和代表团参加，还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济南同志和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参加。会上为讨论会开幕致辞后，有一些人士致贺词。会上报告人强调，人类对自主性的要求日益强烈。今天举行关于反帝自主与团结声援的国际主体思想讨论会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报告人说，金日成金正日主义一直以未曾有过的吸引力大力推动了自主事业，各主体思想研究组织都要在各界各阶层广大群众中更有力地展开其研究普及活动，不断扩大主体思想信奉者队伍。由于有金日成金正日主义旗帜，正义事业必将乘胜前进。报告人热烈呼吁说，要坚持高举反帝斗争旗帜，团结一致，为建设一个没有侵略与战争、实现自由与和平的新世界而努力奋斗。接着有一些人做了发言，他们具体地解释了在以永恒不灭的主体思想为指导方针的反帝自主旗帜下实现团结联合来促进世界自主化方面的问题。他们强调，要更有力地展开主体思想研究活动，积极进行不同形式的普及活动，吸收追求自主、正义、真理与进步的所有人参加组织，扩大核心队伍。讨论会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信。